好了，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，郭伟演唱的这段《荒山泪》呢，咱们只能听这些了啊。 嗯， 咱们伴着来说，好不好？ 嗯、好、嗯。 那么这个郭伟呢，应该说是一个非常现代的女孩了。其实看你的这个外表呢，跟京剧怎么也是联系不上， 联系不上 啊，有点看你的外表，有人说你唱这个流行歌曲的歌手，有人可能更能相信。 反正有很多人都说，哎呀，你是电影演员吧？ 所以呢，你说你这么年轻的这个女孩子啊，还是这么时尚，你怎么喜欢京剧呢？ 可能我也是心态的缘故吧。我是怎么说，内向的女孩， 嗯， 我比较喜欢静，我不愿意就是到外边去玩啊，去什么的。所以呢，我可能因为京剧嘛，可以自己在家里去看看录像啊，听听录音啊，可以自己学，可能这样才促使我啊一直在学习京剧。 实际上呢，在这将近20年的这个整个你的艺术生涯当中呢，其实可能有很多的诱惑。 对， 嗯，但是为什么促使你一直没有离开这个京剧舞台去干别的啊？这应该是还是有原因的，你细致想过吗？ 我想过， 嗯，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的，因为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， 嗯， 我觉得我还是喜欢京剧的，热爱京剧的， 热爱喜爱，这是第一位的。 对对对，我想过，我说我也自己问自己，我说为什么呢？ 嗯， 但是最后总结出来，哎呀，还是喜爱它，我离不开它。 啊，其实你说现在唱京剧呢，演出也并不是特别多， 不多。 从经济方面呢，也不是说就特别来钱哈。 哎呀，根本就不能说来钱， 根本就不能谈经济。 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是的。 啊，你说成名呢，也不是很容易。 对，特别不容易，因为它本身市场已经变小了， 对， 所以要想成名的话就更不容易了。 所以呢，这方方面面考虑来考虑去呢，只有一条，就是说对于京剧的热爱。 对，是 让你一直固守了这么多年。 没错啊， 那我想呢，你还是没有白费，付出没有白费，现在各方对你还是比较认可的。当然了，还是需要继续努力， 继续努力。对， 嗯， 是的。 其实说到郭伟呢，在生活当中呢，大家也感觉到了啊，就像一个邻家女儿一样，非常亲切，非常平和啊。刚才这个李宏图团长还说你平时有点傻气啊。 对，我这人就是哎呀，做什么事不过脑子的 啊，大大咧咧的。 对对对，想说就说了，不想说就不说了、 是个典型的北京女孩。 哎，对对对、我是北京女孩， 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女孩， 土生土长 啊。所以我一看你还真是有北京女孩那种比较大度。干什么事有的时候，当然除了艺术之外、其他有些事情 我不会放在心里， 不是很认真。 对，不是认真的。是。 所以呢，你的心态总是很平和。 对，没有那种啊大悲伤大那什么，没有。很平和。 平时喜欢做一些什么业余的一些事情啊？ 其实我的业余生活呢很简单、因为我本身是一个不爱玩的女孩，所以呢我基本上都是在家里头，看看电视啊、什么之类的 啊，跟小朋友什么逛逛街之类的 啊，这是需要的时候，就是比如说我需要什么东西了，要去那个商场去买、我可能约上啊朋友啊一起出去玩啊、出去买。 听说你还喜欢养狗是吗？ 我最喜欢的就是小动物 啊，还蛮富有爱心的。 对，我最喜欢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特别喜欢小动物，不管什么样的小狗我都喜欢 啊。有人说这个喜欢动物的人呢是特别富有爱心的人，你觉得这对吗？ 我觉得我自己挺有爱心的。 自己说出来了哈。好，那么这样咱们听一听呢，你的小朋友是怎么评价你的，好不好？ 好的。 京胡演奏员汪佳颖，郭伟姐的戏由我来拉。然后虽然到这儿时间不长，有一个多月，但是相处起来非常愉快。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大大咧咧的人，但是呢在专业上非常认真，而且他不会有什么针对性。就比如说我们在练吊嗓练习的时候，他有什么不舒服他会直接的提出来。我是那种不希望间接的或者是模糊的跟你说你这点哪点做的不好，我不舒服。我是希望我们直来直去，这样沟通起来，包括合作，包括对将来我们合作默契的发展，都会有很好的很大的好处。我们平时也有逛街，然后我们逛街他真是对这些东西毫无特别无所谓，而且

Yeah. 乡镇区民夫，军臣们，速速请安。 伙计啊，咱们上谁家呀？ 咱们这么着，信马由缰，走到谁家要到谁家，你瞧怎么样啊？ 哈哈，走到哪儿要到哪儿，这主意不赖，走着 走着。 哟，到了高家了。 哎，上高家去要。 叫门。快着点儿啊！ 谁呀？ 出来就知道。 怎么又是你们俩呀？ 哎呦，你嫌烦了？你们家大人呢？ 我爷爷和我爸爸都让老虎给吃了。 啊！他该死啊！ 让老虎给吃了。那问你们家还有谁呀？ 还有我妈呢。 叫你妈去。 快着点 吧你，这孩子真讨厌。 妈呀，您出来瞧瞧吧，那两个公差他们又来了。 大点声叫。 你等着呀。 快着点。 妈呀，您出来瞧瞧吧，那两个公差他们又来了。 使劲叫。 这不出来了。 哟，我说大娘子，您这是怎么了？ 苦力莫家不幸，莫公与我丈夫心无钱纳税，去往山中采药，不幸度日 准备钱就得了。 您听我跟您说，奉了老爷之命征收明年的人丁赋税，跟上回一样，还是每人一贯钱。如今你们家就剩三口人了，三贯钱就成了。 慢了，乡亲里我家买卷的钱十贯，当日被二位拿去了五贯， 不错， 连人家住又用去两贯， 哦， 如今我家就只三贯钱哩。 哎，正合适。 哎呀呀，若是被二位拿去，我婆婆是怎样的将样病症呐？ 哎，那是你们家的事儿，我们管不着。 快拿钱去！ 二位上场，多多宽大些吧。 少废话， 拿钱去！ 别磨他，拿去，快点拿，快点拿！ 妈呀，不给他们，咱们还留着吃饭。 哎，小孩子少废话啊！ 上场，可怜我家不幸，宽大心吧。 放下，放下，放下，放下， 放下，放下！ 少废话，搁那，哎哎。伙计，哎，收钱，哎，走人！ 哎呦，什么事儿啊？ 少管闲事，走着。 哎，这一三孩子，你家颇有大人无忧。 我爷爷和我爸爸都让老虎给吃了。 你家既无大人，我就要我了。哎， 你们是哪里来的？